李志仁朝鲜青年同盟代表团成员9月6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呈现了书信。县里表示，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亲自倡议和信心指导下胜利召开。它是一个大政治事件，充分保证金日成金正恩主义青年运动的万年大计，再次彰显了伟大的金正恩青年强国的尊严和威仪。金正恩元帅深切关爱旅日朝鲜青少年学生，他让旅日朝鲜青年同盟代表团参加伟大的金正恩时代第一次青年大会，还加上两位伟大大元帅的心情，接连给予莫大的信任和关爱，使他们享受最大的光荣和幸福。我们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是要衷心拥戴两位伟大大元帅永远弘扬白头山周杰伟人不灭的思想和业绩，积极推动旅日朝鲜青年运动，只按照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和金正日大元帅的意图向前进。